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一课的第三篇文章。今天这一课还是由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学习。 Hello, everybody. Nice having you here. 好，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在这篇课文当中我们将涉及到的哪些单词。警官、巡官。 Inspector. Inspector. Inspector 我们知道它是动词 inspect 加了名词后缀 or 构成的， inspect 做动词时就表示巡查检阅的概念。 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发生， take place。 take place 这个发生这个词呀，往往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来使用，表示某地发生了某事， something takes place in some place。 比如说啊，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The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在过去的十年中。 这句话非常的经典，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在介绍北京、介绍中国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经典的句子。接下来是一个名词，那犯罪分子用它来做什么呢？这就是毯子。 Blanket. Blanket. Blanket 这个词呢，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英语中的本族词，这个我们要上溯到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东征之后呀，亚洲地区的一些丝绸呀、毯子呀这样一些奢侈品呢传到了欧洲。到现在为止啊，毯子在英语中用 blanket 是地毯，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还有精美的挂毯。精美的挂毯呢在英语中大家很难想象是要用这样一个词 Afghanistan， 就是阿富汗这个词 Afghanistan。阿富汗的第一个字母 A 小写之后就变成了挂毯的概念，所以说呢，这在英语中是由专有名词变为普通名词，由国家的名词变为了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挂毯，所以 Afghanistan 第一个字母 A 大写，阿富汗第一个 A 小写，挂毯。 接下来呢是下水管道 Sewer Sewer 下水管道。 下面一个词很有意思，工作服，但是它用的却是 overalls overalls。这个 overall 它是一个词，加了 s 之后呢，我不希望大家把它理解成是这个所谓的复数。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名词的 s 化现象。什么是 s 化现象呢？在这个名词后面加了 s， 让它变成了某一种其他的含义。所以 overalls 表示工作服。 好，堵住 block block。 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词呀，它做名词时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量化的名词数量词，表示一大块 a block of 一大块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做动词时呢，我们常常以被动的形式出现 be blocked in， 表示卡在了什么什么东西当中。当然有时我们说交通堵塞呀，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be blocked 交通堵塞，比如说这个 the traffic is blocked，交通被堵塞了。当然有时呢我们说被大雨截住了， be blocked in a heavy rain， 同样我们也可以采用 be caught in a heavy rain， 表示被大雨截住了。 一个意思可以用多种表达，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词也可以表达很多种其他的意思。下面一个词，停车场 car park。 car park Car park 这个停车场呢在美国英语中很普遍，那么除此之外呢，停车场我们还可以使用 parking lot， park ing 形式， lot 就是大家熟悉的 LOT parking lot。 在公共场合中呢， parking lot 也好， car park 也好，只用一个大写的字母 P 来代表。 plan 是平面图的意思， plan 不是计划吗？ 对，严格意义上讲又是一个 homonym 同音同形意义词再一次出现。它在做房屋的平面图时呀，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 terminology， 上一次课呢，我给大家提到了英语中词汇按照使用频率来划分的话，分为基本词和非基本词。那么 plan 作为这个房屋的平面图呢，它应该属于七大类非基本词当中的第一类 terminology 术语，而且是建筑学中的术语。平面图就像我们都知道宏伟的蓝图 blueprint， 在这个建筑术语中却是指图纸。一个道理 也很有意思。 work 是起作用的意思， 对， work 它在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时啊，表示某个东西起作用了，奏效了。所以通常我们说 something works 表示某个东西起作用了，某个东西奏效了。所以除了使用 work 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动词 take effect， 奏效了，起作用了。通常我们说，比如说啊，这种药奏效了， the medicine works， 或者是 the medicine takes effect。下面呢，我想说到这个 work， 其实在英语中的特殊用法真是太多了。比如说 work 作为名词使用时加上 s， works， 大家很难想象，这绝对不是工作的复数，它不能变复数。 works 表示工厂，甚至还可以表示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的通称 works。 works overalls 大家可以连起来记。好，下面一个词，电缆 cable，电缆。这个 cable 严格意义上讲，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年前有这个闭路电视，是吧， cable television， 有线电视，是吧，都是用这个词 cable television。 但是大家实在很难想象呀，在英语中 cable 还可以作为阴谋来使用。 cable 阴谋，为什么呢？这个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cable 这五个字母 cable 是在英国古时期啊，五个公爵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合成。五个公爵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 CABLE， 五个字母吧，代表五个公爵。这五个公爵想要阴谋叛乱、阴谋叛变，可是后来呢，他们的叛乱又被镇压下去了，所以合在一起 cable 就是阴谋的概念。 下一个词，保险柜 strong box。 strong box 这个词呀，大家想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啊， strong 很强大，很强壮的人你肯定搬不动它，所以 strong box 合在一起保险柜你也扛不动它，真的是很保险。但是呢，在英国英语中呢，往往我们可以用 safe 来表示保险柜，就是安全的，它做名词时表示保险柜的意思。 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词 safe， strong box， 保险柜。好，下面一个词是牵涉到、涉及到 involve。 involve 这个词啊，在英语中的用法非常的特殊，我希望呢大家把它作为今天的一个重点词汇来记。我们通常说涉及到什么什么，牵涉到什么什么， be involved in， 通常它的句型结构是 somebody is involved in something。 比如说 Mary was involved in the case， Mary 涉及到这个案件当中。 当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警察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有发现有很多人involved in this case。 对了，所以我们说涉及到的人、涉及到的物通称为 those involved。 当然 involve 也可以变作名词 involvement， 表示涉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起抢劫案。 Mr. Chambers, the manager of a London bank, is talking to a police inspector after a robbery。 Mr. Chambers， 大家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很特殊，钱伯斯。当然这在英语中可以作为一个人的名字来使用，而且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人物钱伯斯，他呢编纂了英国的百科全书，所以有钱伯斯英语词典，就是他编。当然了，不是这个银行的经理了，和他是同名同姓的人。然后大家再看一家伦敦银行的经理，往往呢有人呢会有这样一种错觉， London Bank会不会是一家银行呀？这家银行的名字叫伦敦银行，这是错的。为什么呢？ London 在这里是一个名词做定语，伦敦的、伦敦市的一家银行。 A London bank。 好，钱伯斯先生怎么说呢？ Well, Inspector, what do you think happened? 他还蒙在鼓里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 do you think happened?这句话严格意义上讲，这个 what 它是宾语从句中 happened 的主语，你认为 what happened 什么发生了。但是往往呀，宾语从句中的这个所谓的疑问词往往要放在主句的开头去提问，这是英语中的一种写作规则。 那吴老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what do you think happened? 那如果我说你认为那个是什么意思，应该是 what do you think it means, 或者是 what do you think does it means? 应该是 it means。 因为在宾语从句中呢，往往我们要出现的是直接的谓语动词，而不是需要提出一个助动词，所以 does it mean 这就成了特殊疑问句，而 what it means 这才是宾语从句。 哦，就是 do you think 后面要加上一个宾语从句。 对， 嗯，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句子结构的状态。 对，正常的句子结构，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的形式。 钱伯斯先生呢，的确是问对人了。警官在这个案件当中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他说 It's clear that the robbery took place over the weekend. The robbers may have got in immediately after closing time on Friday night, or they may have waited till Saturday. 在本句当中呀，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It's clear that 接上一个从句，表示某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用法。为什么我们说在对话中却出现了很正规的用法呢？因为警官他是一个威严的象征，所以他的言谈举止当中，尤其是他的讲话，应该是非常的直呼者也，所以他用了很正规的句型结构 It's clear that 很显然， 他的用词应该非常的准确。 那么在整个这一段当中呢，又出现了第二个语法点 The robbers may have got in immediately after 什么什么，大家把这三个词标好 may have got， 我们说呀 may have 加上一个过去分词，表示对于一般过去时的推测，也就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推测，表示很有可能做过某事 may have done。 当然 may have done 这种结构呢，只强调有做过某事的可能，但它并不强调可能性的大小。我们学过的 must have done 表示很有可能做过某事是可能性最大的推测，而可能性最小的推测，或者说几乎不太有这种可能的 might have done。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英语时，简单的情态动词虽然简单，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析清楚它的内涵意义。 案件发生呢，有可能是在周末，但是到底是星期五的晚上还是星期六的晚上呢？这个警官倒是不太肯定，但是接下来呢，他有一点是肯定的 But they must have spent at least one night here because they brought food and blankets with them。 这句话中呢，同样出现了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表示对于一般过去时的推测语气 must have done。 大家把这三个词标好 must have spent表示对于一般过去时的推测，而且是可能性最大的推测，他们肯定在这里过了一晚。那么说到这儿呢，这是整个这一课的一个语法最重点的地方了，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我们说呀，在肯定的句型结构中，我们用 must 表示很有可能做过某事，在否定句当中，如果我们表示没有可能做过某事，用哪一个词呢？ can't 或者是 couldn't。 can't have done， couldn't have done。 当然我们如果进行反义疑问句时，那就又变了。比如说，昨天晚上肯定下雨了，对吗？ It must have rained last night， 对吗？这个时候要回到真实语态， didn't it？ 所以大家看，这个 must 其实有很多很多附加的语法现象需要大家去掌握。 哇，对过去某一些事情的推测，看来在英语语言里面反映的还是相当复杂的。那这一点呢，希望大家慢慢的咀嚼吧。好，接下来呢 Chambers 又问到 How did they get in?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Get in 这个短语啊，在英语中它的含义可就太多了。 Get in 可以表示走进屋里来，相当于 coming。 但是除此之外， get in 大家很难想象作为及物动词使用时表示收割庄稼， get in the crops， 收割庄稼的收割。 嗯，有点像 harvest 这个词了。 对， 从哪进来的呢？ Underground， First through the sewers and then through a tunnel。 我们在学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能这个很机械的去记。当我们看到了 underground， 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把它理解为是地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本课呢， underground 表示地下，从地下走到地上，所以要翻译成从地下进入的。那么说到地铁呢，在英国英语中呀，地铁我们通常可以使用 tube 试管这个词来指地铁，可是在美国英语中呢，我们可以使用Subway 表示，甚至啊，我们也可以使用 Metro 这个词 M-E-T-R-O Metro。 Metro 这个词在现代英语中表示地铁城铁时非常的普遍啊，像国外的地铁站城铁站就叫做 Metro Station。 Underground 当然了，这个词在英国英语、美国英语中都是适用的，表示地铁，但是在本科却是从地下的概念。 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表达，都是关于地铁，但是呢，英国人经常使用 underground， 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使用 tube， 而美国人呢使用 subway。另外还有一个使用很广泛的词 metro， 哇，实在是太有意思了。Chambers 这时候呢感觉很奇怪， But they couldn't have made a tunnel through the walls of the bank. They are 2 feet thick. 在这句话当中呢又印证了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现象，肯定句中表示推测的语气用 must have done， 而否定句则要使用 can't 或者是 couldn't have done， 所以看这句话果不其然出现了 couldn't have made， 他们不可能做过什么什么事。 不可能做过什么呢？ Made a tunnel through the walls of what? Make a tunnel， 大家注意啊，表示他们不可能呢穿过银行的墙挖一条地道，因为墙有2英尺厚。所以这里的 make a tunnel 千万别翻译成制造隧道，而是挖隧道。 有时候我们太忽视这些人的能力了。但是 inspector 说什么呢？他说 They did, sir. I'll show you in a minute. But they didn't need to make a long tunnel.They use the sewers for most of the way. 所以 they did 表示的是一种强调语气，可是他们确实是挖了。I'll show you in a minute. Show you 表示一会儿指给你看。这句话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那就是 show 的用法。Show 呢，它的含义真是太多了。那么在本课，它表示拿给某人看，指给某人看。我们通常说呀 show 在做这个含义时是一个可以接双宾语的动词 show somebody something， show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某物拿给某人看。当然 show 呢还有很多特殊的用法了，比如说 show somebody in， 带某人进来， show somebody out， 把某人带出去， show somebody around， 带领某人参观。当然我们还知道 show up 表示出现，当然了它和介词 for 连用时呢表示出席某个场合，出席会议啊聚会啊， show up for， 当然大家都知道 show off 表示炫耀的概念。 show around 这个词大家肯定用的很多，有很多外国朋友或者是新闻记者呢到社区来参观，看看北京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 show them around。 好， Chambers 怎么说的呢？ But why didn't the sewer workers see them？ 为什么下水道的工人没有看到他？ 本来他认为他们应该看到的。 对。 Well, they may have worn overalls. It must have taken them several days to make the tunnel. And they must have blocked the entrance every night. 刚才我提到的两个语法现象又再一次出现。Well, they may have worn overalls. May have worn, 很有可能做过某事，很有可能穿着制服工作服。It must have taken them, 怎么怎么样， must have taken。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呀，这一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统领全课，那就是表示对于过去时的推测。 must have done, may have done, might have done， 大家要记好它们的区别以及使用的层次。那么我们看这句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句型结构， It must have taken them several days to make the tunnel， 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It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花了某人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呀挖这条隧道花了他们好几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推测的。 事情越来越令 Chambers 不可想象了。他说 Then, how did they get into the sewer? 那么接着呢他又问到了 Then, 怎么怎么样。 Then, 无论是在书面文体还是口语交际体当中呢，它都是一个引起下文的说法，或者说承接下文的过渡词，所以大家记好 Then 的用法。 We think they must have got in through the underground car park in the main square. We think 怎么怎么样， We think 大家注意在口语当中有 We think， 我们还不要理解直接翻译成我认为怎么怎么，我们认为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 think 有一种 guess 或者是 suppose 的含义。